你好，我是徐文浩。专栏呢上线也三个多月了，我们呢也进入了后半段。首先呢，恭喜能够跟到这里的同学，很快呢你就可以看到胜利的曙光了。如果你已经掉队了呢也不要紧，现在继续呢依然来得及。第二个呢，也非常感谢同学们的积极留言，看到很多人能因为我的文章受到启发产生思考呢，我也感到非常开心。所以呢，我特地把留言区中非常棒的值得反复阅读和思考的内容呢能够摘录出来，供你反复阅读和学习。那有些内容呢你可能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随着工作学习经验的不同，相信你的理解也会不一样。有些内容呢可能刚好也是你的疑问，但是你还没发现，那说不定呢这里就能帮你解决了。今天的第一期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学习这件事情。我呢准备了五个问题，话不多说，一起来看一看吧。第一个问题呢是要不要学和学不会怎么办系列。那有同学问呢，说我自己是非科班出身，对于计算机组成原理呢原本就是一片空白，这个领域呢其实是又爱又怕的地方，想要了解又怕理解不了，却浪费时间。那专栏呢已经更新了三个多月了，但是呢我估计也有不少人还是停留在前面三篇的学习上，那我相信这样的人一定是有的。那我观察了一下呢，其实很多人并不是真的学不会，而是不敢学。那往往呢还没有开始学呢就被自己给吓到了。很多优秀的人呢并不是说智商一定有多高，而是他们自己去敢于尝试，敢于去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所以说呢，学习底层知识和新知识的第一点就是要克服恐惧。其实大部分东西呢上手了都不难，那都很有意思。就像我喜欢看《冰与火之歌》里面水舞者去指导艾莉亚一样，说恐惧呢比利剑更伤人。破除对于基础知识难的迷信是迈向更高水平必经的一步。组成原理呢可以算是理解计算机运作机制的第一门入门课。我这门课的交付目标呢就是让科班的同学们能够温故而知新，为非科班的同学们打开深入学习计算机核心课程的大门。这个呢是我在专栏刚上线的时候给一个同学的留言回复，现在呢拿过来再给你说一遍。另外呢，大家在学校里学这些课程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理论和我们的编程应用实践离得比较远。在这个专栏里呢，我的目标是让大家能够更实践的去学习计算机组成原理，所以呢这门课我的目标就是尽量讲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能和你的日常代码工作结合起来，让非科班的同学们也能学习到计算机组成原理的知识。所以在深入讲解知识点之外呢，我会尽量和你在开发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放到一块，只要跟着课程的节奏走就不会跟不上来啊。那跟到这里的同学呢也可以在留言区冒个泡，给跟不上的同学们招个手，让他们放心大胆的看过来。我自己呢在大学的时候也算不上是什么好学生，现在回头看呢，我自己也却常常觉得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呢没有好好读书，浪费了很多时间，常常想当时要是做了就好了。不过当时不就是现在吗？学或者不学，知识呢就在那里，那不如就先学好。第二个问题呢是计算机组成原理和操作系统到底有啥不一样。有同学呢有这样一段留言，前面呢是我在那个文章里写的，说显然在硬件和软件之间呢我们需要一座桥梁，而计算机组成原理呢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它既隔离了软件和硬件，也提供了让软件无需关心硬件就能直接操作硬件的接口。那有同学就问说，这里的计算机组成原理改成操作系统是不是更好，而且感觉这句话说的就是操作系统啊。那其实你要明白，操作系统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软件，而开发操作系统呢只需要关注到组成原理或者体系结构就好了，而不需要真的了解硬件。比方说在电路层面的实现，那操作系统其实是在组成原理所讲的指令集上面做的一层分装。体系结构呢，操作系统、编译原理和计算机网络，你可以都认为是组成原理的一个后继的课程。体系结构不是一个系统的软件，它更多的是讲如何量化的设计和研究体系结构和指令集。操作系统呢，编译原理和计算机网络呢，其实都是基于体系结构之上的系统软件。其实这几门基础课呢都是环环相扣相互渗透的，每一门课呢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不知道你现在是否明白这几门基础课的价值了呢？那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图灵机和冯诺依曼机的区别的。那我在课后留了一套思考题，里面说呢，计算机行业呢有两大祖师爷，除了冯诺依曼之外呢，就是还有一名就是著名的图灵了，对应的呢我们现在的计算机呢也叫图灵机。那么图灵机和冯诺依曼机是两种不同的计算机吗？图灵机是一种什么样的计算机抽象呢？那首先先回答一下这道题本身，有些同学的回答呢已经非常棒了，我把他们的答案贴在这里，你可以看看跟你想的是不是一样。 那有一位 Amanda 同学说呢，诶，两者有交叉但是不同，根据了解呢整理如下，说图灵机呢是一种思想模型，是一个计算机的基本理论基础，是一种有穷的构造性的问题的求解思路。图灵呢认为凡是能用算法解决的问题也一定能用图灵机来解决。而冯诺依曼呢提出了存储程序的计算机设计思想，并参照图灵模型设计了历史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也就是冯诺依曼机。那图灵机在我看来呢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对应着图灵机呢也有一门课程叫做可计算性理论，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问题呢是计算机解决得了的，什么样的问题呢是解决不了的。在我看来呢图灵机就是一个抽象的思维实验，而冯诺依曼机呢就是对应着这个思维实验的物理实现。如果我们把图灵机当成灵魂，代表了计算机最抽象的本质，那么冯诺依曼机就是肉体，代表了计算机最具体的本质。这两者之间呢会有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的合作关系的意思，可谓是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冯诺依曼的体系结构呢距今已经几十年了，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真正颠覆性的新的体系结构出现，更多的呢是针对硬件变化和应用场景变化的优化。但是过去几年随着深度学习 IoT 等等的发展呢，体系结构又有了一波新的大发展，也许未来会有新的变化呢，我们呢也可以一起来拭目以待。那第四个问题呢是工作很多年我们怎么去保持对这些知识清晰准确的认识。那有同学留言说呢编码很多年，说这些知识呢本科的时候是掌握的很扎实的，甚至呢最初参加工作的时候呢还能说得头头是道，但是现在呢几乎都已经模糊了，那不知道呢老师是怎么一直保持知识清晰的。那我之前呢和很多人聊过，我发现很多工作多年之后的工程师呢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知识上呢反而是比不上很多应届的同学。我总结下来呢大概有这么几个因素。首先呢有很多工程师只是满足于工作的需求被满足了，没有真的去深入搞清楚一个问题的原理，从网络上呢搜索来一段代码复制粘贴到自己的程序里，能跑呢就认为问题解决了，没有深入的一行行看明白每行代码到底是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比方说呢我们现在要提升 RPC 跟序列化的性能，很多人的做法是呢找一个教程，用一个像 Swift 或者 Protobuf 这样的开源框架解决眼前的问题就完事了。至于 Swift 它本身是怎么序列化的，每一种里面支持的 RPC 协议是怎么回事完全不清楚。其实呢这些开源代码呢也并不复杂，稍微花点时间呢搞清楚里面的实现细节和原理，你对二进制存储啊程序的性能啊网络的性能呢就会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其次呢是说读书的时候我们经常认为一个东西掌握扎实了，其实呢有时候也是未必了。很多人估计都有感觉，像计算机这类实践性比较强的专业，书上学的东西和实践中用的呢完全是两码事儿。废除计算机的五大组成部分似乎和我们的实际应用没有联系，但是在实际的系统开发过程中呢，无论是内存地址转换使用的页表数这样的数据结构，还是各个系统组件间通过总线进行通信的模式，其实都可以和我们自己的应用系统开发里的模式和思路联系起来。至于究竟应该怎么去掌握知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我就说一说我一般会怎么做。一方面呢，遇到疑难问题复杂的系统的时候呢，必须要用更底层更本质的去理解计算机运作的方式去处理问题，自然呢你会回头把这些基础知识就捡起来。另一方面呢，时不时去抽一点时间回头去读一读一些大部头的教科书，对我自己而言本身就有很强的自我满足感。最后呢，这里有六个最实用的督促自己学习的方法。那我看到很多同学呢在留言里分享了自己的学习方法，我看了呢也非常受益，我把这些方法呢筛选总结了一下，结合我自己的学习经验放在这里分享给你。第一个呢，我认为好奇心呢是一个优秀程序员必然要有的特质，多去想想为什么是这样的，有助于你更深入的掌握这些知识点。第二个呢，是先要了解知识面，再去找自己有兴趣的点去深入，学习本身呢是一个反复迭代的过程。第三点呢，是说带着问题去学习是最快的成长方式之一，彻底搞清楚你实际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困难的问题，而不是只是满足于功能问题被实现和解决了，是提升你自己水平的必经之路。第四点呢，去教别人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学习方式，自己有没有弄清楚在教别人的过程中会体会得更明明白白的。第五个呢，是每个月呢给自己投资一些100到200块钱在专业学习上，很多时候呢花了钱就会有一个外部的约束，也是一个让自己坚持下去的好办法。最后呢，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把学习和成长变成一种习惯， 这个习惯带来的惯性呢，会让你更快的成长。好了，到这里呢，我们第一期答疑就要结束了。这次我主要和你谈了谈学习这个话题，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呢？你还想听我和你聊什么专栏之外的话题呢？欢迎积极留言给我。如果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也欢迎你收藏并分享给你的朋友。对了，看到这里的同学呢，记得在留言区给后面的同学